学去，还粗心，还呼吸，深不可测，爱的心事在海里。听风笛，写日记，看电影，寄去石头的森林。蝴蝶的自己，类似变长句，简单一句。关上窗，日子被放弃。城市相聚和别离，悲伤欢喜，也不过交锋般染红变绿。太阳和光明，听从内心，世界比想象更不可理喻。与我们不同的心灵，不同个性，爱让所有人抛却过去。人海中不期爱与，本身不同结局。 迫不及待，生命有了主宰，心跳有新的节拍，你是我唯一色彩。世界多精彩，都看成黑白，没有什么很亲爱，没有什么可不爱，不问声音的由来，把声音跟着我想依偎你，与我跳舞摇摆不停，把世界寂寞的风平浪静，从来看不到美丽风景，我的黑我的白变成最灿烂的未来，才明白天涯我等待，一个人到来变成我唯一色彩，好温暖，你是深蓝色的大海，不像我梦境都打开， OK 的我迫不及待，生命有了主宰，心跳有新的节拍，我的黑我的白变成最灿烂的未来，才明白天涯我等待，一个人到来变成我唯一色彩，你是深蓝色的大海，梦想我梦境都打不期待，生命有了主宰，心跳有新的节拍，你是我唯一色彩。 我认了 紧回想，弯成一条桥，终点却是我永远到不了。感觉你来到，是风的呼啸，思念像苦药，是如此难熬，你分没了。我逃不掉，我逃不了你所谓的将来的美好，我什么都不要，去不去掉，说你懂我这一秒。我想看到我在寻找你所谓的爱情的美好，我紧紧的依靠，紧紧拥抱，不敢漏掉一丝一毫。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 想起我不完美，你会不会逃离我生命的范围？想着你的滋味，我会不会把这个枕头变得甜美？想起白天的约会，感情如潮水，远离我梦中的堡垒。一个人失眠，全世界失眠，无辜的街灯守候明天。幸福的失眠，只是因为害怕闭上眼，如何想你想到六点？如何爱你爱到终点？